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定陵是明代第13位皇帝万历以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万历帝年仅10岁时即已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即开始营建，历时6年方才完成，耗银800万两。而陵墓建成时万历只有28岁，因此陵墓直至1620年才正式启用。而这期间，该陵整整闲置长达30年之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中，我将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皇陵的挖掘过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过了，在定陵的考古工作中，工作队员终于打开了万历皇帝的子宫，只见里面塞满了各种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一床红地绣金的锦缎花被闪着灿灿的荧光，当人们掀开锦被时，里边露出了形态各异色彩不同的道袍、中衣、龙袍等色彩纷呈的衣料。在棺内各类袍服和衣料的下层深藏着一件稀世珍宝，这就是万历皇帝的缂丝12团龙12张衮服龙袍。衮服是皇帝在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册拜、圣节和举行大典时所穿的礼服，是龙袍中最为珍贵的精品。当发掘人员清理到第11层时，发现了一条两边对折的锦被，打开锦被，万历皇帝的尸骨显露了出来。这已经不是保存完好的尸蜡，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髅。根据两位皇后和万历帝的骨架情形来看，明代帝后的葬式似乎比较随意，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对万历尸骨的复原得出结论，万历生前体型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定，头顶至左脚长 1.64 米。发掘人员揭开万历帝尸骨下已经腐烂的锦肚，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只见巨大的棺内整齐密集地排列着一层织锦匹料，而其色彩之绚丽，质地之华贵是前所未见。更撼人心魄的是，这层织锦品多达69卷。如此规模庞大的殉葬织锦珍品，不止国内前所未有，即便在世界上也属罕见。明代的织锦业在中华纺织工业史以及工艺美术史上都曾大放异彩，占有过辉煌的篇章， 并以其织工精细、色彩艳丽、品种繁多而著称于世。明朝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北方地广人稀，土地大多荒芜，宫廷所用大量物资常依赖于江南。从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作为帝后袍服的织成皮料，还是别有用途的宫廷藏品，多数都来自江南。江南的气候温和湿润，适合种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就设有宫廷专用的织染局，朝廷委派专人负责监督，并有严格的上交数额和检查制度。这次出土的织锦腰封上的文字正是为了检查方便所记。后来随着大明帝国的日趋衰落，织染局制造的匹数逐年增加，到万历一朝达到了高潮。据文献记载，织染局上交数年总额原为20000匹，而万历初年已达到10几万匹，是明代历朝每次织造的数倍。发掘人员将丝织品一卷卷拿出，子宫内又出现了79锭发散着光芒的金锭，多数是10两一锭，5两或更小的不多。金元宝绝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迹，记录着征收年月、尾官、金户和金匠的姓名。从中可以看出，金锭的供地多在云南。尽管从文献上看，万历时的云南并不盛产黄金，但宫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这片偏远的边陲之地。该省每年要向朝廷纳黄金5000两，成为当时的一项沉重负担。云南当地政府在无法满足朝廷供应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四川、贵州等地远道购买，有时甚至到京师通过商人高价收购，然后再转交宫廷。当时的政治家魏允贞在平息万历一朝时的时政时曾指出，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庆不止；绵绮取于吴越，不及奇巧不止。这段记载在揭露石壁的同时，也说明当时的黄金多取自云南，正像丝织品多取自江南一样。而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和金锭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达到了记载和实物的统一。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在万历关内众多的殉葬品中，有两只不太显眼的药罐，罐为金制，镶有长柄，但却没有其他金银玉器那样光泽鲜艳。金罐表面有多处磕碰磨损的痕迹，似经长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专为万历皇帝生前煎熬御药的药罐。明代皇帝有似经长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专为万历皇帝生前煎熬御药的药罐。明代皇帝有病，煎服药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规定，太医院奉旨要派出4至6名御医前去宫内审视，在御榻前先要悉行跪诊，然后合议处方开药。一种药要用2剂合成一服，装在药罐中，罐口贴上御药紧封的封条，由太医院太医和内监共同监视熬药，待药煎好后再分成2份，由御医或内监先试服1剂，证实无不良效果后，才将另1剂进呈给皇帝服用。这套严格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皇帝的安全负责。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是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他以消极的方法代工后， 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精气亏损。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腕力右腿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短于左腿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再以臣服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就难免有失公允了。在万历头骨的右侧放置着一个不大的圆形盒子，在开始并未引起大家注意，当子宫的器物清理接近尾声时，发掘人员才将盒子打开。谁知一经开启，众人立时目瞪口呆。只见小小的盒子内竟有一顶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金翼扇冠。这顶金翼扇冠通体用极为精细的金丝编辑而成，重量仅为826克。半圆形的帽衫之上挺立着两个状似兔耳的金丝网片，一颗太阳状的明珠高悬在两耳中间，两条金色的形龙足蹬帽衫，正昂首眺望明珠，大有腾云追日之势。若能戴在头上，则天地人融为一体，给人以主宰苍生、容纳寰宇之感。像这样气魄宏大、造型精美的金冠，还是首次出土，堪称国宝。翼扇冠的珍贵，除了质地全为金丝之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镂织工艺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当发掘人员继续清理到万历子宫下部时，虽然有搭起的木板相助，但几乎将半个身子探下去也仍无法接触到器物。这是考古的科学发掘，必须认真细致地按照科学的程序操作，稍有疏忽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时间紧迫，不能迟疑。而最感到焦虑的则是年轻的冼自强，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器物原始状态的描摹，先按照实物的原貌把图样画出来，再贴上标签号码，然后才能对器物进行清理。于是他问夏奈：夏所长，怎么办？半个身子都探进去了还是够不到，我总不能蹲在棺材里面操作吧？的确，棺木中尚有不少殉葬品未得到清理，毫无立足的空隙，又不能置器物于不顾任意践踏。纵观海外其他国家的同期考古情况，比这规模小的殉葬品，其处理方法是先用石膏将器物在原地灌注，待凝固后拿到实验室再进行清理。它的好处在于随时可以用仪器测定，进行各种化学实验。这一切在当时的地下宫殿内，面对偌大的皇帝棺木却无法做到，必须按照现有的条件老老实实地在原地进行清理。赵其昌跟着夏奈焦急地围着棺木转，耳边又响起了冼自强的话：我总不能蹲在棺材里操作吧？这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看来冼自强还真得蹲在棺材里头操作，但是如何个蹲法，得想出个办法来。他望着冼自强瘦小的身躯琢磨着，然后把自己的设计方案告诉了夏奈。夏奈点着头，也只好如此了，委屈他了。于是赵其昌走到冼自强面前问道：我把你吊在棺材里可以吗？ 怎么个吊法？ 冼自强未解其意，瞪着眼睛迷茫地问道。赵其昌用手比划着说：我把一个四方凳子翻过来，四条腿朝上，吊在木架的横梁上，你端在凳子里头不就可以绘图了吗？说完又补了一句：只是你太辛苦了。不料冼自强听后却高兴地说：没关系，只要能画图什么办法都可以，我不怕。别无更好的选择，大家只能按照这个土办法做了一个方形的小木箱，箱子的四角钉上四条长长的木凳，木腿顶端再横顶两根木杠。为使木箱移动方便又不损坏棺木，他们将原来的木架拆除，另外沿着棺木两侧再钉一个稍稍高出棺木的长方形木架， 把木箱上的两根木杠搭在木架上，就平稳地吊在棺内了。木箱既不对器物造成挤压，又可以随时前后移动。显子强蹲在小木箱内，手拿画板继续他的工作。在清理随葬品中皇帝的冠冕、皮弁等物时，由于串珠的丝绳没烂，玉珠已经散落，凌乱地堆放在子宫一角，而且食物腐朽叠压严重，形制很难辨认。冕、弁关系到礼仪制度，世间没有食物存留。目睹这种情形，夏奈亲自承担了清理任务。他拖着病体爬上了木架，把一个枕头垫在胸部，趴在木板上，整整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把冠冕和皮弁的形式、结构、尺寸、色泽以及串珠的细节式样数目一一记录下来，并绘制了草图，为日后的复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器物的清理要求有详尽的记录，稍有疏忽便会给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困难。赵其昌每天做的文字记录不下千言，都要送交夏奈过目。深夜工作队下工后，夏奈还不能休息，他阅读记录十分认真，提出很多疑问，在记录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加上几张写了密密麻麻小字的纸条，经常是通宵达旦。因为操劳过度，他的溃疡病加重，但他一直坚持到清理工作告一段落，才住进了小汤山疗养院。子宫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了，棺床的木箱也一个个打开，在万历棺椁旁边，发掘人员发现了一箱铸有文字的试册，册为檀香木板做成，原本木色，不修不染，每册十板，用丝绳缀结而成，外被织锦，内刻诗文，文皆阴文正楷，直行读，自右至左。册的两端木板不刻字，描金云龙纹。试册的文字实际上是对万历一生功绩的概括和总结，通篇尽为溢美之词，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皇恩浩荡、强民富国的韵味。假如不了解万历一朝的历史真情，仅凭试册来推断，那该是一派欣欣向荣、四海升平、辉煌灿烂的景象。可惜啊，可悲的现实毕竟不是凭几位儒臣的华丽辞藻就能掩饰得住的。在这一点上，万历及其臣僚远没有太祖朱元璋直爽和聪明。朱元璋在为皇陵立碑时，为避免儒臣对他及帝国的粉饰，亲自主笔，以真挚的情感、冷峻的笔锋，客观描述了自己的生平和创业的艰辛。撇开他那文采飞扬、气魄恢宏的碑文不论，仅凭直面人生和面对现实的勇气，就足以让后人称道。而万历的诗文，除了对他悲怆的人生及行将沦丧的帝国是一丝安慰外，与世人又有何裨益呢？不过至此，定陵的地下考古发掘算是告一段落。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和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兴建定陵的建筑物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物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除了白城砖以外， 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铺地方砖，它只产在江南苏州，其烧造工艺比之白城砖更为复杂，泥土必须久经浆泡筛炉，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其质地之细腻，砖面之光滑，为世之少有。可惜因为工艺失传，今天的人们再也无法烧制了。砖料的运输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这种运输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事实上定陵完工后，这种载砖方式仍然没有取消，并一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所沿用。定陵之所以能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得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禁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既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北京房山区大石窝，主要有青白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但是从长陵恩殿现存的60根楠木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派。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产地在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的主要用料。和砖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用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多。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城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兽外，陵门、享殿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不仅辉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箩、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早在元代就是窑址，明永乐18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这个厂址名称一直流传至今。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了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玉山与莽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100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碑，全长3公里，路宽7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神路和三孔桥均未保存下来。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型石碑，吃手归夫通碑无字。明13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吃手归夫碑，但是除了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大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据13陵地区的老人讲，传说四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据史料记载，元长、县、景、玉、茂、太、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嘉靖时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是正迷恋酒色、沉浸于修道成仙幻想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去撰写，自此13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事实上，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费神，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感到江河日下，帝国飘摇，其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的东拼西凑，